珍惜在心底。谁能远在天际，让我还要暖意，仿佛在他怀里，哦，仿佛没有距离。幸福已经决定，一颗星光亮晃，多想找人陪。

们说着走没理由。我不能接受，就算痛要换你回头，怎么做怎么做才可笑。 Thank you.

过，我很快乐。祝我

放不停呀，我的洋娃娃已长大，风筝在天边不再害怕。